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晃就已经过去。雨过天晴的 H 市一派清新脱俗的气象，熟悉的街道经过这一番洗刷后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距离首回合比赛已经不到一个小时，观众早已经开放入场，场馆外却还是四处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总决赛有太多的荣耀玩家希望可以亲临现场观看，只可惜一票难求。此时干脆跑到赛场附近试图碰碰运气的人着实不少，或是想蒙混过关的，或是四处打听有没有人转让门票的，总之都没闲着。富超也是这些荣耀玩家中的一个，目的也和这里聚集的玩家目的相同，但是从一开始富超就没有往人堆里扎，这里人太多了，想从正面蒙混过关，或是从哪里搞到转让的门票都太难太难了。富超远离人群，向着场馆的其他方向徘徊着，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可供出入萧山场馆的通道其实很多，此时举办大型赛事，开放的当然是可容纳流量最大的几个正门，而其他偏门小门这种时候当然是不会开放使用的。但是不开放并不意味着不能走，富超此时打的就是这些偏门小门的主意。在偏离了正门好一段距离后，四下都变得冷清起来，富超看到前方就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紧闭。富超上前，也不知该推该拉，总之都试了试后，小门纹丝不动，显然是被锁紧的。富超不气馁，他本就没以为场馆的工作人员会这么马虎，他本来就是来碰运气的。而且富超真正所想的也并不是就这样有一扇门为他而开，让他随随便便的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所想的是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出入的通道，那里或许会有场馆的工作人员，但是自己可以试着许以好处，就此混入。应该会有的吧。对于这一设想，富超还是挺有信心的，他相信肯定会有这种方便工作人员出入的员工通道，就是不知道萧山场馆的工作人员会不会那么没原则，被自己随便收买。不管怎样，总要试一试。富超继续走，隐约听到前方转角过去似乎有说话的声音，连忙加快脚步后转过弯一看，就见又是一道偏门，房门正在被最后进入的一人随手带上。 哎，等一等！ 富超不顾一切地喊了一声，朝那飞奔而去。这是机会，他不想错失。那人显然听到了呼喊，停下了动作，回头来看，富超一边飞奔，一边挥舞着右手以引起注意，左手已经抓好了口袋里的钱包。偏门不远，富超狂奔几步就已经冲到，那人也正回过身来看，四目一对，富超顿时脚下一绊，险些摔倒，再稳住时脸上已经写满了诧异，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个停下回身看他的人。这是一张富超并不陌生的面孔，但是富超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这个人。富超忽然觉得自己抓着钱包的手指有一点僵硬。韩文清，霸图战队的队长韩文清。富超的大脑已经完全不够用了，自己准备行贿的场馆工作人员怎么一回头就变成韩文清了呢？其实只是长得比较像。富超正这样想着，就听到一个声音从那门里传出来。 什么事啊？ 跟着一人走了出来，一手扶了扶眼镜，朝富超望来。 这张新杰？ 富超塞在裤兜里抓着钱包的手松开了，隔着裤子掐了一下大腿，贼疼。 谁在叫啊？ 又一个声音，又一个人走出来。 这张家乐。 霸图的三位悍将竟然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了他面前。 怎么不走啊？ 这时新的声音又来了。林静言吗？富超明显已经适应了很多，已经开始下意识地推理了。 但是出来的人，王杰西。傅超再次感觉到一阵眩晕，竟然是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又是一个大的不能大的腕儿。 干什么呢？ 喂喂喂，你们干什么呢？ 一个又一个的声音，一个又一个的人。身前不到三米，玉文州、黄少天、李轩、楚云秀、杨聪、于峰。傅超觉得自己的五感大概都已经被剥夺殆尽了。 这是在变魔术吗？还是什么 cosplay 团队吗？怎么从这小门里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多的大神，荣耀最顶尖的大神？然后他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围观我吗？我该怎么办？立即跪下祈求原谅吗？不对啊，我好像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错事吧？那该怎么办？上前对他们说，见到你们很荣幸。妈的，这样讲好像有点嚣张啊，得换一种口气吧。怎么说呢？ 傅超这还思考着呢，这边的职业大神却都在面面相觑，个个都是不明状况的表情。最后还是韩文清哭笑不得地扫了所有人一眼， 仍喊着留着门而已，你们都干嘛？ 说完他自己倒是先进门了。其他人一听就这么一个事儿，弄得劳师动众的，顿时也都哈哈一笑，重新涌入门里。最后一个进的是微草战队的许斌，看了傅超一眼后就把门给留那儿了，没带上。 这是 傅超到头来也没想清楚该怎么和这么多大神打招呼，转眼人都已经进去了，但是最后居然把门给他留下了。傅超的思绪一下子回归了自己的初衷，一个箭步上前将门扶住，看看四周，不远不近的地方其实是有人的，但似乎都没有在意这边。傅超进去将门带上，而后发现自己居然就这么混进来了，而且前面给自己带路的全是荣耀顶尖大神。 这是误会自己是工作人员了吧？ 能想到这种方式混进场的傅超脑袋瓜还是很灵光了，刚才是被接连不断出现的大神围观的傻掉了，此时恢复正常一想，顿时也明白了是咋回事。这些个职业大神当然不是什么 cosplay，人也是跑到现场来看总决赛的，但是让这些家伙走正门通道的话，非得乱了套不可，所以场馆也就给他们特在这边不起眼的位置开了一条通道，自己误打误撞的来了这边，正赶上这些大神进场，没看清是谁就瞎嚷嚷，结果倒是让大神误会他是场馆工作人员，稀里糊涂就这样蒙进来了。 太走运了， 傅超心里那个激动啊，能混进场值得激动，以这样的方式混进场更值得激动。傅超此时觉得自己看比赛的欲望都不是那么强烈了，他迫切希望冲上网络上，将自己今天这传奇般的遭遇使劲给朋友给所有人扒一扒。心潮澎湃，但面上傅超可不敢太声张，他得将这个误会持续下去。不一会儿，前方一件有如白昼一般的亮堂，喧闹声越来越清晰地传入耳中，就要进入现场了，总决赛的现场。傅超的情绪一下子又回到比赛中了，他来看总决赛可不是图一时热闹，这一赛季的比赛看下来，作为 H 市的人，傅超已经成了一个铁杆的星星粉，他迫切期待着星星能够击败轮回，创造前所未有的黑马奇迹。 星星加油，轮回加油， 场馆内回荡着两队粉丝团的加油声。轮回虽是客场作战，但不愧为目前联盟最炙手可热的战队，除了那些随军而来的粉丝团，就是 H 市本地中也有不少他们的支持者，虽然此时不至于把星星主场给攻占，但确实能在这里掀起不小风浪，完全不会被星星主场给压制。 大道轮回， 傅超顿时就来气了，这是星星的主场啊，无论什么战队都不许这么气焰嚣张， 根本连座位都没有的他站在走道里就开始高声呐喊了。至于职业大神们出来后最后去了哪边落座，傅超瞬时间就忘了去关注了。 先生，请快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傅超在走道里如此跳弹，很快引起注意，立即有工作人员过来，倒是没怀疑他是没票混进来的，只是以维持秩序的口吻让他回归座位。 好的好的，我去个厕所回来就回座位。 傅超对于混入场后怎么继续不被察觉也有过思考，刚刚得意忘形引起关注，被工作人员找上后心下懊恼的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子，连忙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果然工作人员也没起疑，傅超连忙就朝卫生间去了。卫生间里一躲就是好久，看着时间，听着场外的喧闹，傅超咬牙忍耐。比赛正式开始前半个小时停止入场，而在这半小时里将进行一次相当严格的现场秩序维护，这时间留在场内没有座位很容易暴露，傅超必须躲过这阶段，等比赛正式开始后如非必要就不会有太大动作的秩序维护了。那时候工作人员还到处晃来晃去，这事儿那事儿的干扰观众，非被喷死不可。8:30，傅超手表的指针已经准确地滑动到了这里，他也听到场外的声音，比赛确实已要正式开始。擂台赛星星首发出战的果然还是叶修，之前新闻发布会上什么全新人出阵果然还是胡扯。轮回这边呢，首发出场的是吕博远，入选全明星的柔道选手。 要赢啊！ 傅超只能在厕所里咬牙祈祷。比赛才刚开始，为安全起见，他准备稍稍多待几分钟，此时又盼着星星快点取胜，又希望打得可以慢点，让自己不要错过太多，心情之矛盾可想而知。2分钟了，忍不了了，傅超冲出卫生间，飞一般的冲向了比赛场。获胜！星星开门大吉，单挑从不落败的叶修继续了他这一赛季的辉煌纪录，首发上阵击败了轮回的吕博远。 漂亮！ 傅超冲出时虽然看到的已经是跳出荣耀的两个大字，但却像是看到了全过程一样激动，一样澎湃，只是这一次刚挥了一下拳头就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低调，警惕地注视了一下左右后，傅超暗搓搓地移动着自己的位置，寻找着不会被留意的角落。比赛在继续，傅超这时才想起这场比赛可是有那么多的顶尖大神亲自跑到现场来看，这些人现在都坐到哪儿去了？场馆这么大，当然不可能找到，不过想也知道这些人的位置肯定会集中在一起，而且会受到场馆方面比较特别的安全防范。傅超作为一个逃票，除非是自寻死路，才会试图往他们那边凑。 就这不错， 傅超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位置，站、坐还是蹲都无所谓，能混进来欣赏这场比赛就已经足够满足了。傅超本是这样的以为的，但是随后却发现他错了。真正的满足是需要有一个满意的比赛结果的，但是今天这轮对阵却是以星星落败为结局，轮回在总决赛中客场先下一城。